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欢迎大家收听9月25号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咁但系喺呢一度咧，因为我哋系同之前嗰个节目继续啊，可能 延续落去 啊，系延续落去嘅咁样样。系啦，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Eric 啊， 我系 Ivy。 咁啊，我哋今个星期咧就系继续讲关于同性戀的問題啦，咁樣樣，即係同性婚姻啊，今集就係講關於同性婚姻。其實咧，即係雖然呢個節目話係即係同之前連住啦，咁但係其實呢個節目都係可以分開講嘅，咁樣樣嚇。即係今日咧就係主要講下西方國家嗰個同性婚姻嗰問題啦嚇。咁我哋上個節目咧，即係都係講到即係喺香港裏邊咧，嗰個辯論咧仍然即係都係停留喺一個即係比較 初步， 即係咯，一個初步嘅地方啊，咁樣樣啦嚇。咁即係有啲人覺得咁樣唔好嘅，因為我哋真係追唔到呢個西方國家嘅步伐啊，咁樣樣。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即係好多嘢都由兩邊睇咯。另外一方面咧，你就其實係可以睇下咧，西方國家佢而家走緊嗰條路係犯咗啲咩錯咧？因為冇可能話一條路係 perfect 嘅嚇。咁你可能可以喺呢一方面可以睇下點樣可以解決啊，咁樣樣。因為事實上咧喺香港當日，其實做不到這個諮詢，但是當時有很多基督徒和保守派的團體，他們就走出來就說了很多的論點，就是說為什麼他覺得同性婚姻不應該在香港實施，或者同性平權為什麼不應該在香港實施，因為西方國家是發生了什麼問題的。其實instead of大鬧這件事，其實他或者可以大家一起坐下談一下如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因為我講 example 俾你聽啦，咁樣樣嗱，因為咧即係 for example， 例如咧講關於肛交呢一件事啦，咁樣樣。因為喺香港咧個情況就係點咧，就係有一啲嘅反同性戀嘅人士啦，咁樣樣，佢就攞肛交呢樣嘢出嚟咧，做一個論點，就係話即係同性戀肛交嘅，睇下幾核突，即係類似咁樣樣啦。即係佢當然唔係咁直接講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喺另一方面咧，即係支持同性戀權益嗰啲人咧，就話有冇搞錯？我哋係用好多唔同嘅方法㗎，即係你點解就話我哋肛交啊？即係喺一個西方國家長大嘅人，我見到呢一個論點，我覺得係非常之奇怪嘅咁樣樣，因為我唔明白肛交係有咩咁出奇或者奇怪，咁同埋即係同性戀發生肛交呢樣嘢喺西方國家咧係絕對被接受、認可同埋唔覺得有問題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論點佢係應該話係我哋肛交有啲咩問題啊，即係佢應該咁樣樣咯。或者他可能即係有啲人提出個問題，就係話咩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接受咗同性戀嘅關係嘅咁樣樣，咁學校咧就會教呢一個同性戀性教育噶啦，咁樣樣嚇。咁我亦都見唔到呢一個點解係一個壞處嚟嘅嚇。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客觀嘅一個事實嚇。同埋如果你呢一個社會係接受咗同性嘅關係嘅，亦都應該有一個即係相比嘅呢一個嘅性教育。原因是因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是不學怎樣即正確地性交，即我說男女都是、男和男的性交更加是不同，還有肛交到某程度上有時是危險一點點的樣、也都是要做更加多的安全的措施、即例如怎樣用花士領、這個其實是需要教的，如果你是接受了同性關係這件事，所以即這些即支持同性關係的人呢，樣他亦都不應該說你有沒有搞錯，我們不是只是肛交，他不應該這樣說，他說是啊，我們學校絕對應該教這件事，因為其實事實上你接不接受都好，或者你喜不喜歡都好，事實上香港呢是有這麼多這麼多的青少年呢，他們 是同性戀的，你可能是不喜歡，但是這個是事實，如果這個是事實，我們就用這個英文叫 harm minimization 的方法，就是要教他們怎樣有一個最安全的方法可以有這個安全性交、是不是應該這樣說先？但是他們就不是這樣說，他的說法就是你有沒有搞錯，你不應該這樣說我們，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這樣的方法。 因為可能呢，如果你那班爭取同志或者同性平權那班人呢，以這種態度去說的時候呢，你令對方真的要真做嘛， 即真的要去教性教育嘛。其实现在在香港很多学校都是很被忌讳的、 嗯、 不肯怎样去讲性教育这些东西、 嗯、 就算你想好像中学生啦读到去一个生物科里面啊，即 bio 啦，里面有 reproduction 这个即是生殖啊这个 topic 的时候，他们都不会怎样提这件事的。 嗯，咁啊，呢一个香港系佢自己本身有嘅问题啦，咁所以好明显就即系唔系净系同性恋嘅问题啦，呢一个系即系就算异性恋嘅，即系都要注意一下呢样嘢啦。 即系个风气比较仲系保守啲。 系啦，咁样样嗱，咁其实咧喺西方国家啦，咁样样嗰、那個辯論咧就已經唔再係應唔應該有同性平權啦，因為其實已經係爭取咗啦。嗰、 嗯 那個言論咧，或同埋嗰個討論咧，就係、是、應唔應該有同性嘅婚姻咁樣樣。 升咗級， 係啦，就升咗級，因為其實而家全部嘢已經爭取曬咯，係咪？咁係淨係爭婚姻啫。咁 爭咗張婚紙。 個問題就係爭完婚姻之後有冇再其他嘢先？咁嗱，呢、這個就係喺澳洲喺、澳洲嘅辯論啦，咁樣樣嗱。咁、首先我哋就睇下咧，即係同性婚姻。點解要支持，或者有啲咩嘅好處咧？咁樣樣嗱，咁、如果你係上網睇，因為澳洲咧有一個一個主要係爭取呢、這個同性婚姻嘅團體叫 Australian Marriage Equality 咧，佢就係一個網站嘅咁樣樣嚇。咁佢哋咧就係、是、列咗好多嘅理由啦、但其實好多理由都唔係理由嚟嘅咁樣樣。即係例如經濟理由啊咁樣樣，即係佢話如果係有你係會多咗咁多人結婚嘅，咁就會 inject 好多錢入去個經濟裏邊啦，咁樣樣。其實但係呢個唔係應該有同性婚姻嘅理由嚟嘅咩？明白我咩意思啊？ 嚇、其實異性結婚都會有啊，你多 唔係咁？但係佢話多啲咯，佢話多啲咯嚇。哦，係咯，或者如果你話好啊，咁你將婚姻係可能你每十年要 renew 一次嘅，即係要逼你買一次走嘅咁樣，或者逼你一次 marriage ceremony 嘅，哇！你咁樣爭取多五六七倍添，咁但係呢個唔係理由啦嘛，係咪？ 冇錯啊。 咁但係咧，即係佢哋其實主要嘅理由，或者你喺街外聽嘅主要嘅支持同性婚姻嘅意見就係咩咧？就係話當兩個人相愛嘅時候，點解佢哋唔可以結婚？點解你一個男一個女，你哋相愛你可以結婚？一个男同埋一个男，佢哋亦都系相爱，点解你唔俾佢结婚？ 一个 女同埋女，佢系相爱，你点解唔俾佢结婚？ 嗯， 即系呢一个讲法好合理啊，系咪吓？另外个论点咧就系、是、我结婚关你咩事啊？ 我开心啫嘛。 系啦，我唔系咁，唔好咁嘅声，因为我而家要双方都好 balance 咁样讲、啊。你真系你唔好打断我，真系你唔好咁嘅声，你就你有几 passionate， 即系头先个。关你咩事啊？吓、即系呢个我自己嘅事，我想结婚，我开心，我唔会伤害到你。你 我个人嘅啫嘛， 唔系你又唔好咁呢个一间先讲嘅，你唔好拆晒我拆晒我嗰啲前设先啦，大佬啊，救命啊！我好辛苦嘅，要懒不偏不倚咁样样，救命啊！真系嗱，你两个唔好拆我啲嘢啊，大佬。 我 再讲多次，再讲 一次 啊！我好 passionate 咁样讲，就系、是、即系呢啲平权分子所争取嘅就系、是。两个人相爱，你点解唔俾佢结婚、 嗯？ 第二点就系、是、我结婚关你咩事？嗯、就系、是、咁样啦，系咪？ 系， 冇错。 嗯，唔该晒，系啦。嗱，咁但系讲到呢一度咧，我要先要先打一大一样嘢先咁样样吓。嗱、虽然咧喺澳洲啊、美国啊呢啲西方国家啦咁样样，基本上咧，如果你系反对呢一个婚姻平权咧，你系衰人嚟嘅。话你反对平权喎，嗱，所以点解佢要即系我上个节目咧就讲关于呢个语言艺术啊嘛，系咪、嗯？所以点解嗱，即系如果你系反对同性婚姻嘅，咁你都可以反对好多唔同嘅婚姻噶，咁样样，或者你可以反对好多唔同，即系呢个系 nothing wrong 啊。咁樣嘅，但係如果你係反對婚姻平權嘅，咁你係衰人啦，見唔見到啊？嚇，咁你係衰人啦，咁樣樣，嗯，但係我想講咩嘅咧？就係、是、咧，其實唔係所有同性戀者都支持同性戀婚姻嘅，知唔知啊？ 哦，我唔知喎，呢、這個真 係 啊嚇嗱，因為咧嗱，依、這個又係喺佢嗰個 marriage equality 嗰個網嗰度，佢咁樣講嘅嗱，佢就話咧，其實係有20%嘅同性戀者咧係唔支持同性婚姻嘅。嗱，点解佢个网会咁样讲咧？你估下， 唔知喎、 啊。因为佢呢个网佢系支持同性婚姻噶嘛，咁点解佢话俾你听有20%系唔支持同性婚姻嘅咧？ 即是说他做了很多研究报告和统计学咯。 不是，原因是因为他不是这样写的，他原因就是说有八成支持。他说有八成的同性恋者是支持同性婚姻的。哇，是不是很 strong 啊，这个 argument？ 是的。 但我调转来讲，其实是有两成不支持，是不是差很多啊？ 是啊。 就是这样，所以这些就是艺术咯，所以真的政治人学下玩这些东西啦，这样。那为什么呢？要解释为什么先。例如如果在歐洲咁樣咧，佢有一個團體咧叫做 Gays Against Gay Marriage， 即係喺因為咧你唔好以為即係呢個同志嘅圈子裏邊咧係即係個個一式一樣，個個都喺呢方面係非常同意，其實完全唔係嘅。其實嚇，佢哋自己內裏咧都係有好多即係唔叫內鬥啦，但係大家唔同意嘅觀點，即係關於婚姻嘅呢一樣嘢咁樣樣。因為如果你係睇關於同性戀平權啦咁樣樣，即係自從60、70年代，即係喺西方國家開始冒起，但係當時佢哋從來都係唔想要婚姻，同埋佢亦都係從來冇要求過婚姻呢樣嘢，佢係唔想要嘅，嚇。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呢個同性婚姻呢樣嘢咧，係近呢十年裏邊嘅事嚟嘅啫，嚇。咁點解之前佢哋一路都唔贊成咧？咁樣樣。因为他们就认为他们的关系是跟普通人是不同和特殊的这样。他们觉得这个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就说如果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叫做 marriage， 那男人和男人的关系怎会是一样呢？怎会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又是一样呢？根本这三样应该是不同的东西来的。还有就是他们都是有一个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呢，就是这个 hippies 那个年代呢，就是无论是同性恋者啊，或者是就是普通的异性恋者啊，这样呢，即是都是对性这件事是比较 freedom 的，即是比较自由的，这样。他们想做什么？就是我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有什么问题？我们的社区就是这样的。 即是不想有什么束缚。 是的。所以这个是当时在那段时候那个同性恋社区那个文化。所以他们是很反对婚姻呢樣嘢，即係佢哋唔單止係自己一定唔會結婚已經係肯定噶啦，即係佢哋覺得你哋都唔應該結婚添啊！即係 sex 呢樣應該係 free 嘅，你男同男女同女唔好有啲嘢束縛啦咁樣樣。呢個係當時佢哋嗰個嗰個睇法，而現今咧都係有好多嘅同性戀者都係有呢一個睇法，咁但係咧八成嘅同性戀者就希望係可以得到呢一個嘅所謂嘅叫做平權啦咁樣樣。咁其實即係同性戀嘅婚姻裏邊喺邊方面，即係我係覺得有少少荒謬嘅咧咁樣樣。嗱，即係因為我哋可以從女權分子呢樣嘢可以做一個嘅對比啦咁樣樣嚇。嗱，女權分子。他们看到男人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权力，而他们是没有的，他们怎样争取？ 有个组织咯。 是的，他会组织啦，或者要求平权啦，这样啦。但是他们有没有试过要求说我要叫自己做男人？ 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一个女人是要求人家叫自己做男人，这个是一件很低逼的行为呢？ 是啊。 但其实 自己根本都不是男人，怎样叫 他？但他就说，男人这个东西是人定的嘛。即 我用回同性婚姻的这个论点解释回。即是他说，我想我们的关系都叫 marriage， 但人家就说，但是你这个不是 marriage， 这个 marriage 是男人和女人。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这些人定的嘛，我又不信你那个神，我是要男人和男人都叫做 marriage， 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很想这样、啊 嗯、 如果你将这件事套在一个女权分子里面，你就看到这件事 是多荒谬了樣。就好像一个女权分子看到，哇，你看看男人又升职又成，我是女人有一个glass ceiling， 有没有机会樣、我叫自己做男人，那我就可以打破这个 glass ceiling、我就可以做老板、你觉不觉得这件事很低逼、因为你就算叫自己做男人都不等于你跟男人有同样的地位的嘛。 嗯，没错。 所以即係如果你係睇西方嘅女權分子啦，咁樣佢其中覺得自己好 offended 嘅就係咩咧？佢英文咧就叫 woman 啦，咁樣即係中文冇呢樣嘢嘅，因為中文男同埋女係兩個完全分開嘅。咁但係喺英文咧有 man 同埋 woman， 即係男同埋不是男啊，咁樣即係類似。咁佢哋唔中意自己個名字有一個男字，即係我點解我自己嗰、那個身份係要同你比較啊？即係我個身份係點解從你得來㗎咁樣？因為喺西方國家你有呢個聖經嘅背景啊嘛，因為女人係從男而來，咁所以就 man woman 咁樣樣嚇，咁但係即係而家女權分子佢就當然唔信呢一套啦，即係佢話我係自己獨立嘅女人， 嗯， 咁我就唔需要我自己個名咧係有呢一個 man 呢個字喺度嘅，咁、 嗯、 所以如果你係去啲大學大學生嗰啲地方啊，即係穿鼻窿、短頭髮、黑色頭髮、著衫著到好似男人嗰啲女人啊咁樣樣咧，佢、通常就唔會叫自己做 woman 嘅，佢會自己做叫自己做 woman 咁樣嘅，點串咧 ？W O M Y N。上網查下，呢、這個就係咧澳洲或者西方國家嘅左翼女權分子所形容自己嘅字眼，就係 woman。 佢連自己都唔或者嘅 female 咁樣樣咯。 嚇，佢會 prefer 唔用呢一個字嘅嚇，即係我直我直情見我直情見過有啲人咧，即係喺大學嗰啲，你知我尤其是讀法律，即係好多啲比較極端啲嘅女權分子啊咁樣。佢咧喺嗰個即係 application form 啊嗰啲咧，佢會查咗 female 啊，或者查咗嗰一個部分，跟住自己寫翻 woman W O M Y N 咁樣樣嘅。係啊，嗱咁所以你見到西方國家嘅女權分子佢點樣 establish 自己嗰個 identity 或者點樣係建立自己嗰個身份嘅咧？佢哋就係要我要同你與別不同，我係自己一個獨立嘅分子，我唔需要同男人比較。呢一個就係女權分子做嘅方法啦。咁我覺得其實同樣地咧，即係同性戀者其實都係應該係咁樣嘅。啊、即是我自己很明显的，当然他应该是有同样的recognition， 即是 在法律里面、即是家暴、各样，即是这些是很 basic， 即是我们在西方国家这些已经是不再谈论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公认和是、大家已经 agree 了、问题在这里就 是同性的关系应不应该叫做 marriage 呢这样、所以即在这个层面里面呢我就同好，即系我就同嗰兩成嘅同性戀者，我係 agree 嘅咁樣樣，就係、是、你呢個關係係唔同嘅，係特殊嘅，你冇可能有同樣嘅名、，just as 就如女人咁樣，佢唔會為咗想提升自己喺社會嘅地位、就叫自己做一個男人嘅，呢樣嘢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唔應該咁樣做嘅嚇。另外就是什么呢，剛才就是讲到这样，基本上就是这些支持同性恋权益的人士呢，这样他们就有两个重要的论点的、第一就是我们是相爱的，我为什么不可以结婚，第二的就是这件事是不影响到你、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结婚，这样这个方法呢，即是听起上来呢就是非常之即是有力啦，咁样 好理性 咁、而且都系即系听咗之后就觉得自己如果唔俾佢好似好衰咁喎。但系个问题就系咁啦，到底呢一啲争取同性嘅平权系咪真系相信头先我所讲嘅呢两个嘅嘅准则呢、或者呢两个嘅原则呢，咁样呢、这个两原则就系相爱同埋唔影响你咁样样。咁我就有資料咧，就係話俾聽咧，就係、其實佢哋唔係真係相信呢兩個原則嘅，佢哋想要嘅係另外一啲嘢。咁何以見得咧？咁我而家就解釋下啦。咁第一咧就係咁樣嘅，佢哋首先咧第一咧就係騎劫咗呢一個叫做 marriage equality 嘅呢一個字。咁所以即係今日啦嚇，當你係上網查 marriage equality 嘅，即係婚姻平權嘅呢一個嘅議題咧、全部都係關於同性婚姻的、但是事实上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单止是同性恋者希望有婚姻的权利，也都是这个的、一夫多妻、或者是这个的、 多元家庭、 多元家庭、他们也都是有这个这样的要求的、但是呢、这些的同性恋的 lobby、就是这些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士呢，他们就不愿意分享 marriage equality婚姻平权这个字眼给他们、他是会排斥他们的，甚至是 即是要自己揽晒， 是的，他们就想 marriage equality 就等于 gay marriage、但是其实这两是两件事来的。那个问题是这样，他们那个so called 那个原则，他们所谓的原则、就是说、我自己开心又不影响人，我应该得到。那其实如果你是那些多元家庭都是一样的嘛，你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男人或者女人在一起，他們住在同一間屋、想有一個這樣的關係的、也都是滿足了剛才所說的兩個的、需要、就是我開心和不影響其他人、那為什麼同性戀的人是不攬埋這一班人一起支持他們呢？那很明顯其實這個就不是他們、 所要求的呢樣嘢啦。另外就係咩咧？嗱，即係好似日本咁啦，日本咧佢就好多人咧係呢個嘅，即係我哋中文叫做戀物狂啦咁樣樣。咁、但係我亦都對呢一個嘅字眼就即係身為一個西方國家 politically correct 嘅小朋友咧咁樣樣，即係呢一個字眼咧就麻麻地嘅。即係咩叫戀物狂啫？咁樣樣，即係佢又冇傷害人，佢又佢自己咁樣仲有開心。我係中意成屋都係膠公仔，即係擘大口，即係嗰啲公仔人咁樣樣。你點解話我係狂咧？ 人嗰啲人形啊，佢哋叫 系啊，人形 吹 气 公仔 吓、你点解话佢系？你点解系话佢系恋物狂咧？咁样样吓，其实点解佢哋唔可以同一啲嘅物品结婚咧？吓、即系我中意呢个柜，我中意个雪柜。我因為真係嗱，即係好似美國，即係有啲人中意想同自己架車結婚嘅，或者有啲人中意同佢啲寵物結婚㗎咁樣樣嘅。嗱，我哋首先講雪櫃啊啲先啦。嗱，雪櫃啊，即係衣車啊、衣架啊、電腦啊，呢個雀籠啊， 即係你見得到嘅乜嘢都得啦。係 啦，戀物嚇， 戀物 即係通常香港人，你哋缺嘅就叫朋友，即係戀物嘅朋友咁樣樣。 即係我中意件衫，我同件衫結婚都得㗎。 係啦，嗱，點解唔可以？呢、這個又係一樣啦，嗱佢又開心，同埋又唔影響其他人嘅，嗱點解唔咁樣做？即係我呢個唔係 extreme 啊，即係我呢個唔係講笑啊，因為呢個世界真係有好多戀物嘅人士嘅，咁、你點解又唔尊重佢哋嗰個利益先？嗱、佢又係做呢樣嘢啊嘛，佢哋唔影響其他人。同埋佢哋做又開心啊嘛， 都係兩個原則。 嗱咁同埋到動物啦，嗱有好多人就真係好愛佢哋嗰啲寵物嘅。 係啊， 嗱即係尤其是喺香港啊，即係好多人唔想生仔養只狗，即係佢會特別明白呢樣嘢嘅。 兔仔啊， 兔仔啊，我想同我只狗結婚。嗱、 呢 個係未必係關於性嘅，即係唔好成日即係用性嗰個方向嚟諗，即係你同你只狗結婚唔代表人就交嘅。 係、 啊、即係佢係好愛自己嘅狗，即係有一個真係一個好。好強烈嘅，即係從心出嘅感覺，係同愛一樣嘅。佢係好愛呢樣嘢。咁點解你唔俾佢結婚咧？咁、有啲人就話：哦，咁樣因為咧，狗係唔可以同意嘅，你係唔可以有 agreement 嘅咁樣樣。哇！咁你呢個叫忽然動物權益啊，大佬！即係喂，我養只狗嗰陣時候喺 pet shop 揀佢，佢夠冇得揀咯。咁我係即係你只狗，你係冇得揀噶啦。咁我而家我係甚至俾甜頭你，即係呢啲係好事嚟嘅咁樣。咁你點解唔容許人哋咁樣做呢？人哋咁樣又係即係 satisfy 咗你嗰兩個原則，就係佢哋咁樣做係開心， 同埋都係出於愛啫。 同埋係 唔影響到人， 係唔影響到其他人嘅咁樣。但係即係呢一啲嘅即係同性平權人士咧，佢哋係非常之反對我頭先所講嘅嗰一啲嘢嘅咁樣。係啦，咁Ivy 你有一單新聞咧，就係講關於亦都係有一個情況，佢哋都係。非常之憎恨嘅，即係非常反感嘅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有趣啦，因為咧其實呢一個咧真係一個同性婚姻嚟嘅。咁但係同性婚姻嘅團體又反對喎。咁到底咩事？點解咧？咁樣可唔可以講下呢件事？ 咁其實我記得阿世聰咧上嗰集都講過啦。咁其實咧呢件事就發生喺紐西蘭嘅。咁其實咧紐西蘭咧就係舊年嘅八月嘅時候咧已經係通過咗呢個同性婚姻呢一個法例嘅啦。咁即係話其實即係同性之間係可以合法咁去結婚啦。咁但系反而呢一个新闻咧就好令到啲同志嘅机构咧或者团体咧就非常之愤怒。咁嘅事咧就系源于咧就系有两个嘅男人啦，就一个就系23岁嘅 Travis， 另外一个咧就系24岁嘅叫阿 Matt。咁其实咧佢哋就系都叫做青梅竹马，6岁就识噶啦。 哦 ，OK， 系啦，咁跟住咧， 同埋男好少讲青梅竹马噶，但系 系啦，即系叫做系由细玩到大就 系 好好嘅朋友啦，咁样。 但系佢系咪基嘅咧？个问题？ 唔系。 哦， 系啦，咁但系点解佢哋会有导致到有同性婚姻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佢哋参加咗咧由纽西兰电台举办嘅一个比赛。咁其实呢个比赛咧，那个做法咧就系话，只要你哋两个男人咧肯结婚。即係正式嘅，真係結婚行曬禮咁樣樣喎。咁咧，你哋咧就會可以贏到去英國參加2015年嘅籃球比賽啦。即係成個 trip 都會俾曬所有嘅經費咁樣嘅。 咁尤其是即 係 你知紐西蘭啊、澳洲啊啲人特別中意自己嘅體育㗎。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呢兩個 國技嚟㗎喎。 係，所以呢兩個朋友咧就毫不猶豫就話應承咗，就去結婚啦。 即係佢當玩嘅呢個係。 係啦。咁跟住咧，咁佢哋個婚禮上面咧，咁當然我先嗰個證婚人啦，同埋咧有60个嘅佢哋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參加個噃，係啦。咁雖然咧， 即係做子無子樣啦， 係啦，做成即係其實係真係一個正式嘅婚禮嚟嘅。 咁樣樣啦。咁跟住之後咧，但係佢哋呢一件事咧，其實本來就即係復婚咁樣樣啦，即係好似玩下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令到啲同志團體咧就好嬲，就係話咧，點解你將啲咁神聖嘅嘢咧，就好似當咗個笑話咁樣嚟做？ 嗯， 即好似咧而家被所有人咧喺身邊咧就取笑緊啦。就是這樣 咯，這些像不像是即是所謂的爺 L 會說的說話呢，即是見到一些自己不允許的一些的婚姻，即是或者是可能，即是因為其實如果你是看一些即是再傳統一點，可能十多年前這樣，一開始出即是這個 The Bachelor 的這個的電視節目，這樣即是都是一些電視節目就拿婚姻這件事來玩嘛，那時候即是很多基督徒團體都是吵他的話，有沒有搞錯，你這樣是 cheapen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你這樣是貶低了婚姻婚姻的意思，咁樣 呢個我聽過 嚇。嗱，咁所以呢個好有趣啦嚇，因為咧佢之前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嗱，即係根本咧基督徒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容許同性婚姻嘅，你就會 cheapen the meaning of marriage，你就會貶低咗婚姻嘅意思。Exactly 就係基督徒所一路所講嘅一個嘅論點嚟嘅，呢個係。咁但係咧。家陣咧就發生咗喺佢哋自己身上，咁佢哋就唔中意啦。嗱，因為咧傳統嘅婚姻嘅男女咧，即係佢已經飽受呢一啲攞婚姻嚟玩咗，即係數十年咁樣樣，即係已經慣啦。因為有得你啦，我已經唔再嬲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如今咧，即係同性戀即係第一次咧，就係有呢一個機會就係反對呢樣嘢喎咁樣樣。嗱，我哋如此咧就可以見到呢一個嘅自相矛盾啦咁樣樣，就係咩咧？佢之前就講。你话开心同埋唔影响其他人啊嘛， 系啊， 呢一件事咪开心咯，嗱呢两个男 人 好开心啊， 两个年轻人 同埋唔影响其他人系咪先？嗱咁点解佢哋系咁反对呢样嘢咧？同埋好有趣就系咩？即系佢哋话咧呢一个婚姻系一件神圣嘅嘢。 嗯， 咁咩叫神圣咧？嗱，因为。如果你是從一個基督教或者從一個的即是有信仰的方法來看這個婚姻這件事你當然覺得它是神聖啦，你覺得即是當一個男一個女在一起跟著在教堂裡面的即是得到神的祝福之下走在一起的是有一個特別的 power 的或者一個特別的意義的，那這個就是婚姻了，那這個呢即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有男有女這樣。好啦，那現在即是同性婚姻它走出來，即是它似乎好像是不承認這件事，即系佢只系话做咩啫？我哋开心同埋唔影响其他人，点解唔可以结婚？即系佢哋嗰个论，佢哋嗰个论点系咁样样啊嘛。但系原来即系我哋由此可见咧，原来佢哋都系觉得婚姻咧系有一个神圣之处嘅。咁亦都唔系关乎即系佢哋想人开心同埋即系做啲嘢唔影响人就可以去做啦。即系亦都唔系讲 J.S. Mill 个harm principle 咁样样。咁即系我哋喺呢件事里边咧，同埋之后都会讲一堆噶，就俾你睇到咧，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同志所争取嘅婚姻平权咧，绝对唔系关于开心同埋即系两个人相爱嗰阵时候，即系可以，即系点解唔可以结婚？咁同埋即系唔影响其他人嘅呢、个，好似我一开始所讲，呢一个系一个烟幕嚟嘅。其实佢哋想要嘅咧，就系婚姻所得到嘅权利。咁呢个权利系咩呢？咁跟住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会继续讲噶啦。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路边社系有细聪、Ivy 同埋 Eric 嘅咁样。咁头先咧就讲到咧，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婚姻平权分子，即系支持同性婚姻嗰啲人咧，即系喺呢一个球赛嘅 competition 呢个事件咧，就到某程度上咧就系露出佢嘅狐狸尾巴嘅咁样。即係之前咧就口口聲聲話佢哋支持同性婚姻嗰個理由咧，就係因為如果我哋兩個人開心嘅，點解我哋唔可以結婚？我哋相愛嘅，點解唔可以結婚？第二嘅就係我結婚關你啲咩事咧？咁樣樣咁，但係即係當佢哋自己啊見到啲自己唔想見到結婚嘅人結婚咧，佢哋都一樣會發爛渣嘅。原來係，所以咧由此可見咧，佢哋根本就唔係在乎呢、這個愛同埋呢一個嘅呢一個唔影響其他人嗰個 harm principle 咁樣樣啦。嗯，係啦。我哋亦都係見到啲咩咧？就係、是、當呢一啲嘅即係平權分子 或者一啲嘅同性戀者，當佢哋係喺一啲嘅地方係有權結婚嗰陣時候咧，佢哋係會踩你場，即係我講你係邊個咧，即係踩一啲基督徒嘅場，或者踩一啲係唔相信同性婚姻嘅場咁樣樣。 宗教信仰嗰啲。 係啦，咁佢會點樣咧？即係呢啲全部都有 case 噶，佢哋就會去走去一啲教堂嗰度。咁跟住之後就話呢個國家我可以有同性婚姻嘅，係政府認許我嘅。我而家要你教會俾我喺你間教會裏面結婚同埋啜啜石。咁跟住啲牧師話唔制，好，我告你，就係咁啦。嗱，其實呢一個係踩場嘅行為咯，即係呢一個唔係關於愛同埋你做嘅唔影響人，因為第一我哋已經即係見到就係咩咧？你而家已經影響緊人啦，見唔見到？ 見到， 係影響緊人， 挑戰緊人添啊！仲 係啊，其實有好多 case 啊，我講幾單俾你聽啦，咁樣樣。嗱，就喺呢一個Minnesota 咧，即係咪叫 明尼蘇達 州？係啦，嗱，咁就有一個咧私人旅館嘅老闆咁樣樣。咁跟住即係佢就做生意啦，即係你知美國有好多啲即係即係你有一大塊田啊，咁跟住之後有一個即係佢 cottage 係類似 cottage 啊咁樣樣，咁跟住你可以有住嘅，你可以喺度搞 event 嘅咁樣樣。咁就一對同性戀者就諗住嚟呢度結婚咁樣，咁跟住咧佢就唔想做佢生意，因為佢係基督徒嚟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哦，好唔緊要，咁跟住之後想 court 告佢哋。咁跟住咧，即係呢一個 court 咧，最後咧就係逼佢哋咧，就係一定唔單止一定要主持呢一個婚禮啦，亦都係要咧俾曬所有 expenses 嘅。咁跟住佢就好開心啦，即係哇，梗係揀啲最貴嘅啦咁樣樣，因為咧呢間公司咧，即係佢哋係即係呢個旅館嘅即係老闆咧，佢哋係要咩都俾曬嘅咁樣。嗱，咁你係咪咁你係咪有影響其他人先？你影響緊其他人啦，咁樣你就嚇。咁亦都係有一單 case 咧，就係就係有蛋糕店啦、攝影師啦、花店啦，都係同樣地咧，就俾人有個咁嘅對待嘅咁樣樣。咁亦都係有一啲公司咧，就係唔肯印呢一個嘅同性驕傲嘅T 恤啦，即係啲彩虹色嗰啲咧嚇。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大公司嘅總裁，佢哋係支持一啲所謂嘅反同性婚姻嘅團體。而是最後被人真係喺出邊俾人示威啊咁樣樣，所以你見到其實佢係好惡嘅，其實，所以係佢係一班好恐怖嘅人嚟，其實，即係佢哋係會上到你門踩你場，到你一定要承認佢為止。 如果唔係就告你， 如果唔係就告你嚇，即係有好多餐廳啊，都係佢係想嘗試咧，就係shut down 嘅，因為可能有啲餐廳佢哋亦都係即係唔歡迎一啲同性婚姻嘅一啲嘅活動啊咁樣嘅 嚇， 依啲尤其是喺西方國家，即係你喺香港就可以大大聲聲話聖經唔俾係唔支持同性戀㗎，即係你香港可以大大聲咁講，但喺西方國家係唔可以。喺英國啊，尤其是有一啲牧師咧，就喺佢自己嘅會眾裏邊咧，就係講聖經係咁樣講嘅，亦都係一啲 case 就係有一啲牧師係被問到佢依書直説啫。聖經對於同性戀點講啊？佢話聖經咧就係神係話唔係幾好嘅咁樣，咁跟住咧即刻俾人告，咁跟住之後仲要罰錢。是逼一些教会是不可以教一些反同性恋的言论。即是他们是有一个 tendency 呢是会这样影响人的。即是他们是很恶的。他们是 揸着这个权利。 是啊。 Abuse 了其实。 是啊。所以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是反对这个同性婚姻。原因 not so much 是他不想你开心。那个问题是好多人係覺得，當你係得到呢一個權利嗰陣時候，你會 abuse 呢個 power， 你會影響其他人啊！你而家就真係俾好多甜頭你，話唔會影響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最後會咯。而如果你係睇翻任何嘅即係西方國家嘅左翼嘅行為咧，你都會見到一開始係俾一粒糖你，咁跟住咧呢一粒糖咧原來裏邊係屎嚟嘅嚇，就好似呢個咩共产主义又是共产主义是我哋咧大家一起分享，即系如果你系睇第一句共产主义佢嗰个意义系咩，系好开心噶，系一个系好平等嘅一样好开心嘅嘢嚟噶咁样样。咁但系当你真系食落去，你系发现里边系屎嚟嘅咁样样吓，因为里边系发生好多问题。嗰啲综援亦都系，尤其是西方国家，即系香港就另一回事啦咁样样。但系西方国家又系噶，就即系话嗱，我哋咧系好信任我哋嘅人民嘅咁样样。咁所以咧，如果你系病嘅，我哋唔 check 咁多嘢，你话俾我听你病，咁我俾钱你。咁而家西方国家咪系咁咯，咁啊好多人呃人咯。而家喺澳洲 我哋嘅財政預算係有一半咧係撥去呢一個嘅誒呢一個社會福利嘅、嗯、所以你諗下嗰度係大佬係幾多錢啊？大佬嗰度 一半 係咪真係咁多人病先？例即係例如喺澳洲啦，我哋見到咧有好多攞緊呢個 disability pension 咧，即係呢一個嘅誒傷殘津貼嗰啲人咧，佢哋就去咗阿富汗嗰度打仗啦，咁樣嚇。咁嗱、 啊， 即係未必佢係誒，即係嗱，即係我講嘢非常小心，因為我不偏不倚啊咁樣。咁、嗯、可能誒。嗯即係佢個老友士咧，個老友士咪去咗敍利亞打仗咯。所以如果佢個老友士攞 disability pension 咧，係絕對係絕對值得嘅嚇咁樣。嚇咁但係咧，即係因為我不偏不倚咧、嗯，我講一方面又講另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個 disability 唔係佢個老友士，係佢背脊有事。佢話係啦咁樣樣、嗯。啊，多元文化又係啦，即係頭先已經講咗啦，就係、是、嚇、嗯啊、你多元文化一開始係好好，哇！我哋咧就會食到好多唔同國家嘅嘢，可以聽到好多唔同國家嘅音樂，我哋會學多好多嘢㗎咁樣樣。嗯但是你有没有讲给别人听你是会纵容一些恐怖分子啊、 嗯、 你又不讲这些给别人听。所以即你看到很多左翼的东西它是会给一嚿甜的东西你吃。但是最后你吃下去之后是屎来的。还、 嗯、 有另外就是什么呢它推这一嚿糖给你的时候它是用一个强硬的方法来推这嚿糖。 侧你吃。 侧你吃。好像即 multiculturalism 都是的。即好像我之前的节目所讲的样如果你是不支持多元文化的因為其實真係一個嘅誠信社會應該談論嘅嘛， 嗯、 但係佢哋就係唔想你談論、 嗯、 所以呢個其實有啲似香港個情況啊，咁但係嗰個角色係反轉咗啫。嚇、啊，即係左翼人係唔想你談論，佢點樣呢佢就用標籤法，即係當你係對於種族呢一個問題有疑惑嘅、 嗯， 或者你係疑惑一啲新移民嚟到係咪真係融入社會嘅，佢就用呢個字鬧你標籤你 xenophobic。 嗯， 吓话你有呢一个外来人士恐惧症咁样样，咁跟住就收你声。佢一讲呢个字咧，就话你有病，同埋你系冇受到教育。所以点我前个礼拜我讲关于 Pauline Hanson 咧，就系、是、其实 Pauline Hanson 当年所讲嘅说话，唔单止系全部真系实现，而且华人亦都系有好多系今日听翻 Pauline Hanson 嘅说话，唔会觉得硬耳，反而仲支持添。 嗯， 其实佢当年讲嘅说话系值得考鉴嘅。咁但係當時就係俾媒體同埋即係呢個社區就係喺度炮轟佢，炮轟到佢甚至要坐監。 嗯， 係。 咁 甚至有啲人係抽咗佢某一段嘅説話就喺度放大去講啊嘛。當時 而且大部分人咧，佢根本係唔知道 Pauline Hanson 講咗啲咩説話嘅咁樣樣嚇。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呢啲左翼人士推啲糖出嚟嗰陣時候咧，佢係用強硬嘅方法嚟推嘅。你見到喺即係呢一個平權婚姻亦都係咁樣嘅。所以點解有咁多人咁驚咧？即係唔係唔想你開心啊？佢就係驚當你有咗呢樣嘢，你會點樣做啊？你會點樣處置？你會點樣處置而家現在呢一班人啊？嗱、 嗯， 咁即係其實尤其是喺西方國家。嚇、啊！即係你會係比較相信保守派會保護同性戀者嘅權益啊，定係你會相信左派保護保守派嘅權益咧？嗱、啊，呢一個咧就好明顯嘅，因為保守派即係喺西方國家，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西方國家保守派係比較 gentleman 嘅嚇、啊，即係如果你係同性戀啊咁樣樣，佢係會容許你有。好多嘅權益嘅嚇，咁樣樣。咁但係如果調轉咧，即係左翼人士佢哋就唔會嘅，佢唔會俾呢個 choice 你嘅。喺、 嗯、 好多嘅範疇你都係見你都係見到呢一樣嘢嘅。 同埋仲要你聽佢話添。 係啊，咁樣樣。所以真係好多時候，當一啲左翼嘅分子佢係捉咗一樣嘢嗰陣時候咧，即係佢就會 abuse 咗呢一樣嘢。尤其是教育就係咁樣樣。你睇下佢喺學校裏邊點樣教多元文化。你試下反多元文化啦，佢一定會殺咗你，或者一定會即係佢啲分咧就係即係減低你嗰啲分， 嗯、 即係佢係成個即係洗腦嘅團體嚟，即係左翼嗰啲人係好中意咁樣做嘅。你睇西方國家嗰啲學校咧，嗰啲左翼團體攞咗嗰陣時候咧，佢哋就會咁啊。反而即係一啲保守派咧，你係會見到係有兩方面嘅辯論嘅咁樣樣。反而保守派佢係 gentleman， 佢哋係善於辯論，佢哋係中意所有嘢係攞出嚟講嘅。但係左翼佢哋係會用強硬嘅方法嚟到逼你接受，佢塞入你個口嗰度。呢、這個就係好多時候左翼同埋保守派。做事的不同的方法樣、 嗯、 其實左派根本就是共產黨 因為左翼就是共產主義，所以你見到共產主義所運行的方法，它是會執你食物，它是會逼你，這個就是 government knows best， 它是會將啲嘢全部俾曬一個嘅centralize 咗嘅一個政府，咁跟住之後咧，下邊嗰啲就逼你食咁樣樣。咁但係一個成熟啲嘅保守派嘅政府，佢就係相信 market， 佢係相信市場，佢係相信人民。 嗯， 咁樣樣。所以呢個就係左右派嘅分別啦。右派就比較中意投票同埋自由同埋大家一齊講同埋民主，但係左派咧，佢就係唔想你講，佢係想執你食咁樣樣。呢個就係即係左派時常出現嘅一個嘅情況。咁而喺呢一個婚姻平權裏邊咧，亦都係同樣嘅個情況都係嗱。其實這個是一個我叫 stalemate 嚟嘅，即係兩方面都贏唔到嘅咁樣嚇。咁其實有一個方法咧，其實係可以將大家呢一個僵局咧，就係即係打破，而大家係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嘅。嗱，我認真嘅，這個真係認真嘅嚇咁樣。嗱，始終好多同性戀者嗱，即係我係當啊嚇，我係設想佢哋想要嘅咧，就係開心同埋可以得同埋唔影響人啫，係咪？我當呢一個係佢嗰個 principle 嚇。嗱，如果佢嗰個 principle 唔係嘅，如果佢嗰個 principle 係要我要得到同樣嘅社會嘅地位，同埋我唔要基督徒喺度廿文廿武。嗱，如果佢呢一個係佢嗰個 原則， 嗰個原則咧，咁啊唔使講啦，嚇，咁in that case 咁就要打仗噶啦，咁就嚇，或者兩派係永遠唔可以和解噶啦，因為呢一個真係基督教嘅嘅律法嚟嘅，嚇，你係唔可以咁樣，你唔可以咁樣 challenge 人嘅咁樣，你係唔可以逼人哋個教為咗你而改嘅，因為人哋個教係咁樣樣嚇，所以我而家個 assumption 咧，個 assumption 咧就係佢哋而家個要求咧，就係希望可以開心。同埋唔影響其他人，我當呢一個係個 assumption，OK？、Okay? 咁另外一方面咧，基督徒咧，嗰方面咧，佢哋就係想保護而家自己有嘅 infrastructure 嚇，即係包括教會啊咁樣樣。如果有一間教會佢哋係唔想做呢個同性婚姻嘅，容許佢係咁樣做。如果係真係好似我咁嘅，我做 wedding planner 嘅咁樣樣。如果我係唔想接即係同性戀嘅一個 job 嘅，你唔好逼我嚇、開餐廳嘅。即係如果你係想去一個嘅餐廳擺酒，但係佢哋係唔接受同性戀婚姻嘅，由得佢嚇，咁、大家就唔會影響到大家嗰個權利啦，唔會影響到大家、 至於大家有選擇嘅自由啦。 咁我亦都相信咧嚇。如果即係如果個走勢係咁樣，我相信真係係首先會有好多教會，因為其實尤其是基督教教會咧比較 decentralized 咁樣嚇，即係冇一個大佬係睇住嘅咁樣。咁所以亦都係有好多基督教教會佢係會覺得同性戀唔係罪嚟㗎，佢係會 more than happy 係同幫呢啲人結婚嘅，佢哋唔會無路可走嘅咁樣。咁你諗下，即係如果俾你啊做生意啊？而家我哋喺雪梨有十間酒樓係淨係做男女 wedding 嘅，同性戀 wedding 唔做嘅。這個是一個幾大的 business opportunity 啊！我即刻開一間，哇！即刻啲基佬全部唔係，即刻啲同性戀者冚爛就走曬嚟結婚。呢個即係所以呢一個咪係個 market 咯。咁你做下生意嘅，你見到哇唔得掂喎，大佬佢搶曬生意喎，咁你又特登開個特登俾同性戀者嘅 package 咁樣。教會嘅啲教會，如果人民係越嚟越接受同性戀嘅咁樣，咁你間教會係死都唔接受嘅，咁咪越嚟越少人咯。咁或者如果你係一路係咁樣，你有你自己嘅會眾嘅，咁你唔好又走出去其他地方咁跟住攞牌嚟反一啲同性戀者，你自己圍內喺你自己嘅教會度反對係你自己嘅事，咁啊大家開心啦，係咪先？ 嗱， 即係如果有一個計劃係可以容許呢兩件事發生嘅咧。就已經可以噶啦，就咁。但係而家情況就係點咧？基督徒啊，同埋一啲比較保守派嗰啲人咧，佢就係驚呢一啲同性戀者，佢係會食咗佢哋嘅咁樣樣。嗱，如果呢啲同性戀者佢哋嗰個要求只不過係開心同埋唔影響其他人，佢哋根本就冇咁樣嘅意圖嚇。咁佢哋都係可以即係可以有一個咁嘅 agreement 啦，咁樣。咁 at the same time 咧，其實我好認真咁樣講咧，即係而家係好似好多基督徒同埋保守派欺壓緊啲同性戀者。其實如果你真係喺西方國家睇件事咧，其實絕對唔係咁樣啊。因為其實而家係去到最後防線啦，即係當啲同性戀者係真係攻破咗呢樣嘢咧，佢哋一定係會搞教會嚇，佢一定係會搞啲做 wedding 嘅人。 因為在美國我們見到有可能發生這些地方已經全部發生了， 出現了， 已經全部出現了， 就是人其實是會想挑戰權威的嘛。 嗯，還有我記得，即我想起呢，即其實講個比喻就是說一個媽媽和一個兒子呢，即如果一個媽媽是這樣樣東西都管住了個兒子，這樣那個兒子一定會反抗的，即反而如果你說個媽媽是即給她一些 choice， 給她選擇，她個兒子反而不會那麼反叛。 嗯，其实这个呢可能之前基督教都有一点的前科啦，但是、这个叫什么，即是祸不及妻儿嘛，即是之前个阿爷做的事不关我们事的样、你不应该用这个机会来到即是欺压回即是现有的基督徒啦样、但是其实呢，即是如果我们大家是讲自由的，大家是相信自由的，我们应该是要互相尊重，或者这两个的组别大家是要互相尊重，你不可以逼所有人是接受你那个生活方式，亦都不应该这样做。所以即我的 idea 是什么呢？这个 idea 呢就是超正，就是应该全部人都接受的。这个呢就是叫做 Complete Marriage Liberalization， 这个就是叫做完全婚姻平权。 你自己作的个名 字、是我自己作的，因为其实在外边是没有这件事的，今天自己作的这个。那就应该是说什么呢？就是婚姻这件事呢应该是一个私人的合约，就是完全没有政府的監督和没有政府的参与的这样。婚姻只是这两个人或者多一点的事情，就是一个 private contract 这样。因为现在政府就说，即是他已经有自己的 definition 了嘛，他说、即是 婚姻一定要18岁以上，一个男一个女一定要 voluntary 的、一定要怎样怎样、即是他们全部有自己的 condition 啦、这样。但是、即是我就觉得呢，婚姻呢应该是一个私人的合约，是完全没有政府参与的这样。那婚姻 in that case 怎样 define 呢？即是那个、定义是什么呢？咁、就因人而异啦，你想点就点样啦、你想要十个人就十个人，你想要五个人就五个人、你想要、男同男都得，你想要女同埋女又得，你想要男同埋女又得，即係总之呢一个係一个即係满足呢一个合约精神嘅，即係你要十八岁以上，即係你係可以签约，同埋大家係自愿愿意、有呢一个嘅 agreement 嘅，就可以咁样签啦。另外就是什么呢？就亦都是可以有时间性的，你可以叫这个结婚，但是这个婚约就五年，每五年续一次，你可以这样。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满足了同性婚姻的人想要的东西、这个其实亦都是真正的自由来的。其实是这样，即是我为什么要个政府 define 给我听婚姻是什么，然后我要 keep 住先。点解要咁做先？我想三个人一齐，点解唔可以啊、我想同个狗一齐，点解唔得？我想同雪柜一齐，点解唔得？我想同嗰件衫一齐，点解唔得？所以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自由，就系、satisfy 大家都相信嘅，就系、平权，即、系我开心嘅，点解唔可以？同埋唔影响其他人，点解唔可以咁样样？嗱，咁但系咧，其实呢个都唔足够嘅吓，系点样更 liberal 咧？即系点样更自由咧？就是呢一个所谓的 marriage 咧，你直情连 marriage 都不用叫，你可以叫做其他嘢都得。即系如果你两个人在埋一起嘅，你是有一个类似婚姻的嘢嘅咁样，但我中意叫呢个做 blue， 咁你可以叫做 blue 噶，冇问题噶。点解？因为你开心同埋唔伤害人啊嘛，系咪？嗱，如果你即系五个男人在埋一起嘅，咁呢个五年约嚟嘅，我叫一个做咚咚咚。咁都可以噶，嗱、因为你呢一个又系满足呢一个啦，你自己开心，同埋唔伤害人，同埋呢一个系一个私人嘅合约，咁呢样嘢咧就系、应该系最好嘅咁样， 系 嗱呢个就系真正嘅婚姻平权啦， 呢、 个系真正嘅 equality， 因为想有嘅就可以有，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平权，反而 gay marriage 唔系平权，因为你其实系例如不容許、即是、多元家庭那些人參與， 是、 但是我告訴你，即是這些同性婚姻的、團體呢，他一定不會接受這些東西、即是你剛才見到我這麼多 example， 是不是很明顯他一定不會接受、他不會接受的原因就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一直都是這樣說，他們雖然口裡面所說就是說我們是愛大家，為什麼不可以結婚和不影響你，其實這個是一個的煙幕、其實他們始終最後想要的是什麼呢？他們就是想要，即是現在結了婚男和女所有的在社會裡面的權益，不是法律的權益、因為在法律裡面的權益他們 civil union 已經有了，但他們是想要這個 social status、但是這個社會的地位、但是這個社會地位呢、 其實點解結咗婚嘅人有呢個地位呢，就係因為結咗婚嘅人咧，佢就會覺得哦，會有一個家庭嘅，佢有仔咁樣樣。咁所以例如揾一份工嗰陣時候咧，即係佢會知道哦，呢、這個人咧一定會想 keep 住份工嘅，或者要做得好 啲啦。 係啦，但係如果我自己一個男仔嘅咁樣樣，我今日可以翻工翻一個禮拜，唔中意嘅下個星期就走咁樣。因為點解？因為你未結婚啊嘛。咁、你未結婚嗰陣時候，咁你咪冇咁大嘅 responsibility 咯。咁呢個未必係 the case 啦嚇。咁但係即係你會俾到人一個咁樣嘅感覺。所以结咗婚嘅人咧，喺呢个社会里边咧，系俾到人一个感觉，就系一个你有责任感嘅人吓、所以如果你系一个结咗婚嘅人嗰阵时候，即系你去见工啊各样咧，即系你一定系比未结婚嘅人系更胜一筹嘅，其实系。咁樣，其實佢就係想要呢一樣嘢嘅咁樣。咁所以當你係將婚姻呢樣嘢 decentralize 咗，即係你係任何狗屎垃圾，即係邊個都可以有呢一個婚姻呢樣嘢，你就真係好似頭先嗰啲同性戀者所講啊，就係你 cheapen the meaning of marriage，就係你將呢一個婚姻嘅意義就係將佢變 cheap 咗。咁你記住，這個是婚姻的平權，就是他們所說的是會開心和不會影響其他人、他們其實不是想要這件事，他們就是想社會給他們同樣的認同。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 shortcut 來的，其實這個他們怎樣可以得到、同樣的認同呢？其實現有自己的 structure 裡面，即係呢個 civil union， 佢哋如果係可以喺呢個 civil union 裏面證明到俾呢個社會睇，嘿，我哋 civil union 其實比結咗婚嘅人仲更加多責任感喎，咁樣樣，咁佢哋其實就可以幫佢哋自己呢一個社群就可以賺取到同樣嘅尊重。但係佢哋點解要攞婚姻呢樣嘢呢？因為就係婚姻呢樣嘢係男同埋女 係神聖嘅， 係神聖同埋結合咗好多年儲起咗嘅一個嘅嘅一個嘅，即係喺生意裏邊叫做 equity 啦，即係佢哋儲咗嘅一個嘅價值，佢哋想要呢一個價值嘅一部分。 reputation 啦， 係啦，誒，但係點解男女唔想俾你咧？因為呢一個價值係我哋好多年裏邊咁樣賺取翻嚟噶嘛。 經營翻嚟。 係啦，你點解唔自己揾一嚿自己嘅嘢咧？佢就係唔得，我係要你嗰嚿啊。 方便啊嘛， 嗱一方係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呢個係個霸權咯，我要攞咗你嗰嚿嘢，吹啊咁樣樣。否则如果不是他们不需要的，其实 civil union 是可以做，已经是给他们一个、法律里面的 recognition，但是社会里面的 recognition， 他们其实是需要自己赚取回来的。 但是想快一 点。所以为什么我即其实我对这个 gay marriage， 我其实觉得没什么所谓的，那就给他们咯。因为我也觉得即男和女的 couple 其实是不用怕的。因为其实你虽然你叫这个做 marriage 的，即 你想叫你就叫咯。但是如果你这个 reputation 你是做得不好的，你不会影响男和女的关系的嘛。即如果男和女的关系应该一样的，应该不会变的。但是原来男和男的关系是做得很差的。呢、这、一個係一個分別嘅另一樣嘢嚟噶嘛，所以佢根本係唔需要 marriage 呢一樣嘢，佢自己係可以 build up 自己一個嘅 branding，就好似女人咁樣，你唔使叫 woman 噶，你咪叫做 woman 咁樣，W O M Y N 嗰個咁樣。 明白。 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唔需要嘅理由，即係唔係因為基佬核突啊，即係呢一啲嘅呢一啲嘅論點就唔係呢個嘅論點啦。嗱，咁基督徒又點樣咧？即係我頭先第一點就係講咗，即係呢一個私人合約其實應該個個都開心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同性戀者一定唔會開心，因為咧我即係喺呢個節目裏邊，我就係證明咧佢哋其實所要求嘅唔係我開心。所以我想要，或者係唔影響其他人嘅呢兩個絕對唔係，因為第一佢哋想要掠權嚇，我覺得。略權。第二呢就是他們是想影響你的，其實就他們是想影響你，所以這兩個說法都不成立，他就是想要一個社會的認同，他都是要逼你認同他這個就是我們在西方國家見到的一個的情況這樣。咁基督徒方面係點呢？嗱，因為你睇我呢一個 solution， 基督徒係未必中意嘅喎，係咪？因為即係佢哋想，即係婚姻呢樣嘢係我嘅咁樣樣，即係你點可以同其他人 share 啦咁樣樣嚇？嗱，咁其實基督徒係絕對唔使驚嘅。咁原因係咩咧？嗱，因為基督徒咧，佢哋嗰個信仰啦，咁樣就係話婚姻是神所按立的一件事，当一个男和一个女在神面前做这个的祈祷和牧师的祝福底下，神是会有一个特别的祝福给这一段婚姻的。 所以婚姻由此先至系一个神圣嘅一样嘢。所以点解两个人住埋一齐同埋婚姻系两回事呢？其实喺法律里面系一样噶，咁、但喺人睇嘅方法都唔同，喺、神嘅方法睇都唔同。你喺一个婚姻里面得到嘅祝福，同埋两个人住埋一齐得到嘅祝福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嘅，你系唔会一样嘅。咁所以个情况就系咁啦。嗱，如果两个同性恋者佢哋结婚嘅，神是俾婚姻的祝福佢哋嘅，咁基督徒就无话可说啦。咁即系意思就即系咩咧？即系原来好多基督徒系错咗，即系原来神系祝福呢一样嘢噶，系咪？咁但系如果你系坚信，即系圣经 actually 所讲嘅说话咧，你就会知道其实神系唔系会按立呢一个嘅关系嘅。即系我讲系 from 基督徒嘅睇法啦吓。咁如果神系唔会按立呢一个嘅关系，或者唔恩高呢一个嘅关系，咁你使乜惊啫？咁所以其实根本就唔关你事嘅，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plan 咧，其实即系其实都唔使惊嘅，咁样咁但系基督徒系要惊啲咩咧？就系惊即系当呢一啲同性恋者即系得到佢哋所要嘅权益嗰阵时候咧，就大石砸死蟹，就逼你咧一定要喺你嘅教会嗰度咧就啜啜喺度锡啊咁样样，咁跟住咧唔锡你嗰阵时候就告你教会，即系你好辛苦，即系储钱先即系有个会堂咁样，我就一次过 KO 你咁样样，你系应该惊呢一啲嘢吓。咁如果你系咁惊呢啲嘢嘅时候咧，咁同埋即系其实你见到啊，一定系嚟紧嘅，一定就吓，即系你系阻止唔到嘅呢个。咁你不如咧就先发制人啦，就用我而家有嘅呢一个嘅 policy， 就系咧呢个 complete marriage liberalization 完全婚姻平權，就將呢個糖咧就派曬俾所有人咁樣樣，就好似喺 Harry Potter 咁樣，就係你係校長，咁跟住你要俾分人嘅，咁跟住即係 Eric， 我俾十分你，你好開心啦，係咪？ 正啊，正啊， 正啊，咁跟住咁但係之後咧，Eric 你唔使咁開心住，因為咧阿 Ivy 我又俾十分你，跟住細聰我又俾十分你，咁最後個個都有，咁Eric 你有冇 special 咧？ 冇咯， 你最後就冇 special 啦，咁樣樣，咁你不如咧就早啲咁樣搞。系啦，咁样就冇问题啊。咁所以其实咧，嗱呢一个咧，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全世界里边咧，系一个最平等嘅一个嘅方法吓。咁同埋亦都系好重要就系咩咧？喺呢一个嘅政策里边咧，必须咧就系要互相尊重。吓，点样互相尊重咧？就系你自己有你自己嘅地方，人哋有人哋自己嘅地方。如果系唔支持同性恋嘅，有得佢唔支持，你唔好搞人哋。但系如果你唔支持人嘅，你唔好喺人哋嘅婚礼出边就即系举牌啊，反对同性恋啊咁样。因为你咁样搞咧，你最后系会影响自己个 right 嘅吓。即系我哋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吓，每个人做自己嗰样嘢，咁大家咧就系可以系啦，得到一开始即系一路所讲嘅要求嗰样嘢啦，就系点样咧？就系、是。两个人相爱同埋开心嘅，点解唔可以结婚？第二嘅就系、是、真正嘅唔影响其他人啦，咁样样。好，咁我哋节目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好，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